师离开正道神学以后，任牧师负责在这里，我不知道叫主任还是叫教务长，就是负责在芝加哥这个分部有所负责。他今天也带领他的同工徐伟成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神，徐牧师，陈牧师过去在做运输方面的，对于神的施工也非常的支持。我们感谢神，今天用他来传递神的话语，特别在这种惊慌动荡的时代里面，来激励我们学习信靠神。我们请陈牧师。 我们一起祷告。最终感谢你能够平安地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更希望你的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门，来聆听你的话语和你的启示。那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来接受你慈爱的双手带领。每天用全新的我活出最好，来报答你的大爱。我们将祷告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这位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到贵教回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也很高兴、看到教会改名改成三一恩典堂，我们每天都是在接受三一神的恩典。我们也更高兴各教会能够在黄牧师带领下，在扩展神国度的施工，开拓分堂。这是一个我们看得到在很多教会年龄老化后，这个教会缩小，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教会不但是没有缩小，而且扩大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情况啊。那我想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带领各位弟兄姐妹能够直奔标杆啊，在这个2020年能够好好的这个崭新的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2020是很难得啊，这个 Double 20啊，我们的 Double 19啊，1919年呢，我们还没生出来啊。那这个 Double 21，2021呢，我们已经在天国了啊。所以我们就好好把握啊，把这2020活出最好啊。那我是去几个教会啊，我们用那个2礼拜前去当堂那边。他们的人数呢少了将近3分之1和一半啊，所以回教会还好啊，我们这边还这个多了啊，什么带领我们，虽然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些很难预料的东西，但是我们只能靠着神，凡事情啊，用全心全力去。光光看神啊，求神有供养。我想这是在这个时间，我们不用烦恼，我们就尽我们的力，把我们这个健康保好啊。另外就是我们尽我们的力，能够帮助别人，那我们就能够靠神来活出来啊。喝酒啊，口罩戴着怎么喝酒啊？那怎么享受这个爱宴啊？ 这么好的这个餐在那边，那里面戴口罩怎么吃了啊？所以就是不要怕，我们就尽可能的把自己保住好，然后能够在这边对。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来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是说在我们遭遇试炼、遭遇困境、遭遇孤独无助的时候，我们怎么凭着信心呢，单单仰望依靠神去度过生命的难关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常常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一些生离死别。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或是在亲戚、朋友，甚至夫妻、子女，都会有恐惧，我们失去力量，觉得没有盼望了。那常常在恐惧说：“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些东西呢？我这么爱你，我要奉献那么多，那我的每天每个礼拜都要聚会，为什么你给我这些我受不了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无论是什么苦难，有什么仇敌，有什么危机，或是有什么挑战，我们每一件事呢，都是要凡事来信靠主啊。那尤其我们在生命里面，一件事情刚过，又来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常常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高山低谷，这样一直在继续源源不断的在发生。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呢？只知道说，先了解一下，什么叫试炼？什么是试炼？我们试炼是一生没有办法避免的过程啊。有时候是我们试炼也好，或是试验也好，考验也好，熬炼也好，甚至是磨练也好，这个人是一生是没办法这个控制的啊。那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外界的世界，但是我们唯一可以控制的是我们自己心里跟自己的信仰。那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里面有信仰，我们里面有力量，我们就可以对付外面的一些挑战啊。那我们有时候常常说，啊，这个弟兄对我很不好啊，我们人没有办法改变他。他说我天生就是这样子啊，我真的很直爽啊，我不说谎啊，所以我自言自语的啊，会伤害到别人，要被谁伤害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改变他？我们就祷告，这个祷告说，神啊，只有你能改变，那就是让我改变我自己。去应付这些我们受不了的人，还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来看试炼呢？我们真的是要用正面的思想来看这个试炼，看试炼是好的。我们既然是不可能避免，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可能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盲点在哪里？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 perfect， 没有一个完全理想、完全有利啊，说完全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不管你是大富翁也好，是大牧师也好，或是你是在这个整个你的生命当中呢，是没有办法完整无缺的啊。那我想这个时候是。就靠主来得力，能够改进，能够得胜，能够靠主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这样怎么样化主力为助力，怎么样把危机转成转机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每天要学习的功课啊。那我们知道。这边在撒母耳这边哈，他们这个是拿单，就是对着大卫讲哈，你怎么样啊，就是把他的罪呢，就全部讲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诗篇第三篇呢是大卫在逃避他的儿子 要杀他，不要杀他，他自己的儿子也要杀他。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难，好像我们每个人很难会遇到说自己儿子要杀我啊，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惨的一个情况啊。你们知道大卫在照圣经讲是说他是生来俊美，就是身体很壮又很俊啊，英俊潇洒啊。那这种俊男呢，他在牧羊的时候拿到很多的经验啊。那有一次他是在碰到一个哥利亚，哥利亚，我本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啊。我看这个他的身高呢是我的两倍啊。那我不知道你们看他的人会不会就跟那个一样高啊？你会怎么样？吓死你了啊！两倍高啊！他身上的武器呢，就是我是就200公斤哈，就大概三个我啊背着这样子啊，拿着武器这样子。你说怕不怕？每个人当然怕，对不对？以前没有枪啊，都一定要用刀子去跟他斗的话，他那个两下子就给你解决掉了啊。但是呢，大卫用这个甩击啊，就是一甩以后就把那哥利亚打死了。打死是好事，那很多这个妇女呢就说：“哎呀，大卫不得了了。”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扫罗开始进步了，所以他在9年当中呢，就是逃避扫罗，他才9年以后才登王位。登王位以后呢，他等到38岁才全国统一啊，整个把这个整个这个国家呢统一，变成他是这个一个真正能够掌握全国的军。但是他是在人生最成熟、最成功的时候呢，忘了自己。他有几个2到3个太太啊，当国王只有2到3个太太啊，这个不止小三啊，小四、小五啊都有。那再加上呢，他的里面呢，这个王宫里面呢，有20到30个嫔妃啊。我常常在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讲，哇，这个大卫身体真的很棒啊！一下子要面对三四十个太太啊，哇，我余太太也受不了了啊，她能够30个太太啊，这不简单啊。但是他这样子呢，他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舒服的环境，这么多的这个女人当中呢。他竟然还去爱一个他的一个将军的一个太太，看完洗澡以后就把他招来了，就把他的这个将军杀死以后，就把这个太太占为己有。所以拿单就是他说，你呢藐视我，娶了乌利亚妻子的妻，但是他说你当君王，我给你那么多，给你整个君王，给你当国王，整个治理全国都有，为什么为了一个女人你还会这样子做啊？所以等到他在最难过的时候，他儿子要杀他的时候，他受不了了啊，他就写了这个诗篇第3篇，我们刚刚念过了。你看我们在这个在困境中呢，我们只能够呼求主啊，在这个。我们最无奈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恳求主啊。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啊。所以在这些无助无奈的时刻，我们处境非常危急的时候，很可怜的时候呢，我们祈求上帝来依靠主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第一个碰到我们生命的这个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跟要这个在困境中要呼求主啊，就跟我们的那个彼得一样啊。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他说：“我会不会走啊？”“可以啊，你走啊，你走过来吧。”哎，在水面上走了啊。我是觉得看这个圣经，他是第一个跟我们 受不了，怎么样？他怎么样？叫他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他在最急的时候能够呼求主，主就把他走，就给他上来哈。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真的不要这个为了自己过去说我做了很多的错，那我就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引导自己。我们真诚的悔改呢，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向神呼求，主啊，我做错，你就赦免我。我们呼求神的旨意，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去重新在洗罪以后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信心是不靠自己，不依靠别人。你说要太太给你信心，没有用。你唯一的就是你要靠自己，跟着神，自己靠着神才可以走出来。所以我们不看环境，我们单单仰望全能的主。所以我们呼声呼救主的时候呢，我们深信神会扶持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信心之路。来，一定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你也要听苦。 所以这是我们华山路线，我们受不了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就是要呼求主。那我们的第二个呢，是单凭信心依靠主，就是在我们第三到第六节。我们刚刚唱的歌也是一样，神是我的盾牌，神是我的全能的主，神是会扶持我的，他是有给我力量。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战胜了整个旁边的敌人。我们常常有时候这个在学校里面拿学校的这个第一名，但是打赢的时候同学，但是他自己呢还是很多时候很沮丧，甚至有忧郁症，因为他太想自己这个发挥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他把自己的弄得压得很紧。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打赢别人你会输给自己，因为你内在的敌人没有攻破的话，你怎么样攻破别人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最重要看这个圣经，你看看但第一个就是但是 but， 但这个字呢很重要。我们有教会的牧师他去台湾去做这个宣教的事工，你们那不是旁边那个人的牧师啊？这个外国牧师旁边的是谁？你知道吗？你不认识啊？就是我了。我也年轻过不像这个年轻的时候，没有像这样子，跟犹太一样这个没有头发，这个戴白色的这个犹太头发，又染了根帽子我那时候年轻在这个大学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家本来是很有钱的，后来我父亲是这个，从基隆到上海那个轮船的大户就是船长下来是他了所以我们家里很富裕。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在台风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整个船呢就这个翻过去了。那整条船的人差不多都死掉了那我父亲呢，就是紧紧抱着一个木头在海上漂了大概两天的时间，最后才被救起来所以救起来以后呢，工作也没有了，信心也没有了。他在海上漂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说：“没关系了，那我就连要走就先走了。” 他是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感谢神，他有人把他救起来了啊。但救回来以后呢，他整个信心都没有，不像我们现在有保险啊，没有，你工作不见，公司也关了，船也不见了，所以什么都没了。所以我们家呢，就从这个有钱变成没有钱，到谷底了。那时候我妈妈真的很辛苦啊，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哎，你早上跟我一起去啊，我去哪里啊？”她去市场啊，那就拿两个这个菜篮子啊，我就跟她去中央市场那个批发的这个市场。那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我们没有面子啊，怎么会？妈妈带一个空的篮子，没有钱去买，去那个这个是一个批发市场去捡，人家不要的啊，就是看那边说哦，这个菜贩呢，有些丢掉的东西呢，他这边挑挑挑挑哦可以吃的，就挑起来摆在这个菜篮里面。我那时候就很难为情啊，我只有在旁边看啊。那妈妈去拿以后，这个捡完了，然后再拿一个篮子。那我看他的这个脸色，就说：“老板，谢谢你啊，给我可以捡菜。”老板说：“那个本来就不要了、啊，怎么谢谢我干什么、啊？”但是他就是这样子，他的心地很好，他就是这样会去感谢别人。那个菜贩呢，就常常有时候故意把一些好的呢，就在旁边就给他了啊。所以我看到他那个真的是为了这个家庭啊，付出太多了。那我们回家的时候就。他拿一个篮子，我拿一个篮子，拿两个家哦。那后来回家以后，我们旁边的也是住的不是很有钱的，他还把这个捡的菜又给人家了哦。我说妈妈，我好不容易才拿回家，你又给别人干什么？他说别人没有啊，你也是要给人家哦。啊，所以我们在这边都是我觉得他这个是爱人是这样爱。所以后来我是家里是很穷，我的穿的鞋子呢是上面看是鞋子。底下那个塑胶是没有的、啊、就是你只要像今天冰天雪地的话，我一踩过以后呢，脚印就在那边了、啊、看是有鞋子，但是那个脚踏实地啊，就是他们就是同学叫我脚踏实地，这个没有鞋子，没有鞋子，那个是我哥哥生下来的，我的裤子也是这样叫我车轮裤啊，因为破掉了，他在我破掉在。这个缝衣机这样缝哦，叫车轮裤，没有钱，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虽然年轻，但是没有信心，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也常常因为我的祖父的祖父是在五谷乡第一个县堂给在这个北边的第一个教堂啊、哦，那我祖父又是牧师。所以我常常跟神 complain 啊，说神啊，我们全家都在教会，那我们都是这样在服侍主啊，我祖父又是牧师，那你给我们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你，我们穷的跟什么一样啊？我去念那个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还去跟别人借钱来让我念书，我说神啊，你这样对我们公平吗？哈。信心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怎么去依靠主，所以这个刚好这个教会的牧师来的时候，他看我这样子，他们都在旁边哈，他看到了说啊，这个他每次就找我了，哎，这个哎过来啊，你怎么样啊？所以我常常就是来教我讲国语哈，啊，其实他是要教我英文，他是讲国语，那就有机会互动，那常常就是。去布道的时候，他带着我去啊，他听别人听不懂的时候，我翻译嘛。那有时候，到他家去，对我很好啊，这百般的这种用神的爱来爱我，让我知道说怎么样去依靠主啊。他就用这个句子来带领我，虽然，但是，虽然你没有钱，但是你还年轻。虽然你是在这个生命里面碰到很苦的时候， 但是你心里只要有神，你就可以走得过来啊。啊，用这样子一直在鼓励我，所以我这样走出来了啊。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啊。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虽然但是很重要，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另外一个心。虽然这现在就是碰到这个困难，虽然有这个coronavirus 啊，我们这个有这个冠状的这个毒素在散布着啊，虽然，但是我靠着神，我们可以走过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虽然，但是我们讲一下，哎，大家讲，哎，虽然， 但是 啊，我们就要这个最简单，这个两句话呢，带给我们信心。所以我们信心是那个放胆走出哈，与神同工，那不计后果，行神的旨意。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忧患、忧虑，就全然交给主啊。那这个是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神就有多大啊。你没有信心，纵然你是基督徒，你心里没有神啊，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所以这个 Christian 就是一个小基督啊， Christian 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小基督，如果你没有把基督摆在心里的时候，你的只有基督徒而已，或是你的基督徒的就在脑子里面知识而已啊，真理而已，一个信念而已，但是你没有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啊，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生命的能够交给主啊，为主做大事。所以信心是放心啊，就信靠主，对未来事呢，就是我们坚信不疑。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怎么样，放声呼求主；第二个放胆走出，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放下交给主；最后是怎么样？放心信靠主啊。那这个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啊，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来大家念这一节以赛亚书啊，你请进来。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你是我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他说：“这是你不用害怕啊。”并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啊！所以我们要这种信心，就是凡事都不要效力，效爱神的益处，因为神是要能够明白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恩典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生命当中呢，很重要就是，这有一个是在以赛亚书七章九节。你们若是不信的话呢，就定然不得利。你们不信，不得利。但是这个英文是困难的啊。You firm in your faith, you will not stand at all. 你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 ，you cannot stand at all. 你根本站不起来啊。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站不起来。英文是这样讲。所以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信心不定根本站不住的时候，我们要先求神给我们信心啊。就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神学的很多的学生，我到很多教会讲道，很多教会牧师也找我，我们神学毕业生从国外打电话给我，每个人在他们服事，在他们生命里面有多少的困难，服事上的困难也好，生命上的困难也好，那怎么样去做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 ：“If you want to stand,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要知道神给你有多少的这个依靠，你 you must。Stand under God， 你要站在神的下面才知道啊。 所以 understand 跟 stand under 很重要，一定要 stand under God。就是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向上祷告，说神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站在神底下，神就会帮助你。就跟我女儿一样啊，就小时候，她说爸爸，我肚子饿了，我说爸爸，我要吃个东西，或是哎呦我这个肚子痛或怎么样，她一定会仰着脸跟我讲，那我一定会抱着她啊，说没关系，来爸爸照顾你啊。我也是一样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就是在信心不稳定的时候，我们正如我们这个盆栽啊。说这个盆栽就是没有水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盆栽拿去外面，下雨有浇水以后，慢慢这个盆栽会长起来啊。所以我们是能够 stand under God 的话，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啊。那这是我们正道神学院在三月就有一个单一书啊，单一书，单一书呢，有时候我看的，有时候。也是迷迷茫茫，也很多的预言，很多意象啊。但是，但以理的信心是要我们去学习的啊。虽然很多国王要杀他，要很多的那个同伴要杀他，但是他还是一样坚定信心，让他们看到我信的神是独一，能够有依靠的神啊。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个是在。婚姻冲突与辅导啊，这婚姻冲突与辅导，这个是在婚姻里面很重要啊。不管你弟兄姐妹婚姻上面有问题，或是你邻居，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同事，有时候一句话，或是一个动作呢，或是因为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你就可以把他们的生命改过。所以在这个。我们可以鼓励来这边上课啊，这婚姻舞蹈是很好的啊，可以帮助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你的朋友、亲戚，我去加州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学生就来抱我，就哭啊，我说这个 Patrick 啊，你真的帮助我啊，我们那个时候在芝加哥的时候，我跟我先生。那个很不愉快，好想离婚了哈，要去上你那个婚姻的课程，那他就教我这样怎么样去爱他啊，怎么去爱他啊？那所以他说，我还记得那老师教我的，叫 I love you 啊，他说这个大手指是爱啊 ，I 这个是什么 love 啊 ，L 对 love。那最后这个拇指是什么 ？You 啊，所以他说，我记得是这样的 ，I love you 啊，就是把两根指头弄下来啊，那试看看啊，试看看，把这两根两拿下来以后 ，I love you 啊 ，I love you 啊，他说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现在跟我先听完以后呢，我常常就这样给他看啊，他说他先生哇，你对我这么好啊，你这么爱我。所以这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I love you。那你不能在这个在就业的时候 ，I love you， 大家会吓死啊、哦。那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先生会很高兴啊、哦，试看看啊。那个没有笑腿啊，找我啊。好，所以我们这个希望说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多了解怎么样去做啊。这是我们这个轮椅上的牧师，他这个詹正义牧师，他是在轮椅上面，他小时候就已经有小麻痹症了，没办法走路的时候，他呢照样跟我们人一样，有一阵子他要想自杀啊，他说我走也走不动，那我小儿麻痹，我根本就是在床上呢，就等死而已哦 ，That's all， nothing else。但是后来呢，有人带领他信主以后，他就去念大学，念大学完以后，就念神学院啊。那老师跟他讲说，你要有信心活下去， 神会带你走出来啊。所以他就去念神学院，念神学院的时候呢，哎，这里有另外一个女人啊，要嫁给他哎，他走路走不动哎，一定要坐轮椅的，他以为要嫁他，他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他说这是真的还假的啊？怎么会嫁给我啊？我这是一生就这样子，你嫁给我以后，你一生要推着我轮椅，为了我这个活动不便啊，这样帮我忙，你要吗？哎，这里有人嫁给他了啊，还生几个小孩子。那我们芝加哥正道的时候，也是靠着他来这边帮我忙啊。那他来下飞机，我们要去接他，他太太就把他推出来，把这个轮椅搬上车哈，帮他扶上车哈，是很辛苦，辛苦。那我们加州就不一样了哈，他不管怎么去买那个车子哈，就是用手坐，他脚没有力气哈，他坐上车以后就用手就可以开车了哈。哇，我去加州坐上车子，我这个满身大汗哈，他就就走了啊，哇，那看到又停下来了，哦，我这是在看我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哎。大家看到很自然啊，他说没什么啊，这个老师教我现在会开啊，没问题啊。哇，他真的是哦，你看看从一个小儿麻痹走不动的，他竟然可以开车啊，哇，真的是不简单啊。那我去台湾的时候，他还在这个正道神学院，他在当那边的主任的时候，要一讲道啊，哇，他请的。我以为是他不在教程道，结果是他在，他还请了这个神学院的学生、神学院教授，还有请很多牧师来啊！啊，我那天呢，我上去以前，我就跟他讲说：“张牧师，你别开玩笑，我神学院还没毕业，那你叫我来讲道，说哇，不用怕，有神跟你同在，就跟我跪着一起祷告，不用怕哦，你就上去就是了，讲坏的话我负责。”那是这样子，哎，他也是这样给我用这个信息来活过啊。所以你看，我们在最后一点， 这里最后一张牌 啊， 这是最后一张牌， 不用不用不用，我还有七张，二十七张啊，没有了。好，那就不用讲了嘛，哈、哦。就是求主帮助，感谢神，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求神帮助，感谢神啊、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能够单单来仰望神，那我们有机会来回应神的爱。这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真的是希望说我们要有超越人生，就需要有人生的超越。 他的幻灯是在这儿。 哦，超越人生，你要超越人生的话，你人生要超越。所以你要超越人生，你就要有信心来超越。 就 shift 人生吧。我们珍惜生命，生命不能重来。 对， 但是呢，我们要 就不用硬搏，就直接放在那上， 活出最好 就行了。 来回应神啊！对，出来。要超越人生，就有人生的超越啊！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把自己。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信心重新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淡淡的光神啊。那我们正道神学院是希望你们，我就觉得你们教会真的很有潜力啊，年轻人很多啊。我去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教会，在我们的芝加哥教会呢，都是年纪老化啊，因为更多的年轻真的是很老化，能够。发挥你们在有用的时间，在有能力的时候，可以来这个练习。 在念神学院不一定到牧师，姐妹我们姐妹们在念神学院，他们太太小姐都很都可以成为主日学老师啊，可以小组长啊，团契主席啊，或当牧师的助手哦。那也可以这个来这边念这个关怀事工哈、哦，这个准备要去关怀别人啊，那、这个是能够帮助牧师，能够关怀我们兄弟姐妹哈、哦。这个儿童事工啊，儿童事工是很重要啊、哦，我是啊。教会他们感谢我，我想在以前就跟我讲要做这种事工。那他们本来是年轻人都要散掉了、哦、不然他们就做儿童事工以后，儿童事工做得很好以后，小孩子进来，妈妈爸爸都进来、哦、所以这是对一个很这个重要这种事工的能够把这个做出来。所以我们生命不能，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来。 生命不能更换，但可以更神一心。生命不能卓越，但可以自我超越。生命不能重来，但可以热情重逢。生命不能重，但可以拥抱成长。 拥抱成长。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是不能更换，我们可以更新，我们可以超越，我们可以重整，我们可以成长。这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很重要的、啊、那来来来，我一定我希望这个用这个短短的经文来鼓励各位啊，来来来，一定把你点燃自己生命的信心的火，凡事凭信心依靠主，神会开路，把这个信心点燃啊，把这个信心点燃，我们的信心点燃以后，我们就有信心。在不要说，哎，我看那个那个，哎呦，我怎么不要出去了啊、哦？那也不要吃饭了，哎呦，怕这个菜有毒啊！哦，又不要跟别人这个看那个别人，哎呦，你有咳嗽啊！哦，不用怕啊、哦，神会照顾你。所以不要忘记你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耶稣基督最好的朋友，凡事信靠他，神会给我们智慧，有力量。去胜过生命中的难关啊！所以，我们重新上路，不管我们年纪多大，或是我们的这个体力不好，或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工作，没关系，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走出来啊！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学习神给我们力量，面对我们的困难啊，能够超越，能够重整啊，能够成长。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大卫的诗篇知道，我们遇到困难逆境的时候，只要凡事凭着信心向你放声呼求，放胆走出，全心把重担放下，放心交给你，一定会扶持我们，带领我们。我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全摆在你的恩手当中，让每个人的生命被你翻转、重整、超越、成长，能够在未来2020年中被你更新，而有足够的信心来信靠你。我们更相信你会在更新我们的生命之余，能够有一个更新的家庭、有更新的职场及更新的信心的教会。是，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靠耶稣圣名， 阿门。